好，2010年3月3号嘅外汇市场分析，咁有教授喺度啦，有宝哥喺度啦，同埋有耀哥喺度嘅。 大家好， 大家好， 晚安。 个市就大家头先表达开头咁好闷喎，睇呢个市就。咁其实讲返啦，礼拜一个榜跌咗落去之后，而家隻榜就上返去 1.50 呢啲位啦，曾经见过147几嗰啲位啦。咁教授究竟其实个势仲系咪一路都系个 range 炒緊呢？ 咁個榜就乘機喺嗰個寶城買 AIA， 咁可能要俾成250億現金人哋，咁你取除大概160多億、168億榜，咁即係借呢個機會插落去啦。咁大佬其實話買呢，可能裏面都有好多問題，直接其實呢單嘢要 complete 呢都要差唔多去到差唔多年尾㗎，喺呢個時候就啲友就借勢插穿150咪同你洗曬倉佢囉，係咪？咁啲人又喺咁嘅環境之下，你又唔敢買啦，係咪？又一買一分鐘又再嚟過，係咪？第二呢，英倫銀行又要議息啦聽日，咁可能呢佢又話佢又整啲量化寬鬆係佢最鬆㗎啫，係咪？可能又話對啲嗰啲債券又可買可賣啦，係咪？賣就話賣商債，賣就買呢、這個買呢個國債，咁即係又係行返呢個量化寬鬆，係咪？唔敢收緊。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對英鎊始終有壓力喺度。咁所以英鎊呢就曾經嘗試上過去150、60、70啊 ,70、80又撳返落去150、30幾。係咪？咁英國都要睇聽日啦，因為我覺得英國都係窩妥妥㗎啦。其實老實講，去年咪又係130幾彈上嚟170，而家落返嚟150跌一半㗎嘛。咁即係證明嗰個圖係啱嘅，咁我哋跌一半會唔會再落呢？咁我唔知啦，因為如果呢個時候有機會嘅，因為個美元呢都係企得好硬淨嘅，個美匯指數都係企喺80樓上 ,80.35 上下。咁如果你美匯指數企得硬淨呢，其他currency都要讓步，包括澳紐加呢、這個都要讓步，除咗加元啦，因為加元佢又近美國啦，係咪？而且佢 GDP 增長又好啦，5%，係咪？咁佢但係佢又奇奇怪怪喎，唔知琴日呢話唔加息，話直至到6月前都唔會加，加完就領棒咁飛咗上去。咁我哋都有喺呢個730都叫人有買呢個加紙嘅，咁都係中咗，咁但係呢就即係估唔到佢係咁強囉，估唔到。你有時啲嘢唔係好，即係有啲唔係好 sure 嘅嘢，有啲又唔係話即係睇得咁明朗嘅嘢，係咪？咁哎呀，其實家子我一嬲到我都唔係好鍾意佢，因為佢係古靈精怪啦，冇嘢寫唔穩，家人嚟寫都中，咁就奇怪。何普你都中好似呀？ 中啦，大家都中啦。 係啦。 你中先嘅，你中先嘅。 我唔係呀。 你先嘅，你先 嘅。咁我哋不如逐隻去講啦。 好 啊。係咪？好似平時咁啦，即係其實 QUAM 嗰啲都中好犀利㗎。 係呀、 啊。阿耀有冇計過嗰、那個QUAM 嗰度好似。 不過呢兩個禮拜好似係贏400點 ,200 點加至200點 Euro。 嗯。 係呀、啊、,QUAM 都中得好勁㗎。QUAM 同730都中得好勁。咁咗啲人遲啲我要同730收多啲錢㗎啦。咁收佢個驚驚即係俾面佢㗎。遲啲就同佢收多啲錢，愛嚟燒嘢都好啊，係咪、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咁呢就何寶你咁好咁迷食嘅你。 係啊，肚餓嘛。肚餓嘛。 好，今晚請你食面。 好啊。 好啦，我哋逐隻講啦。剛才off air 嗰陣時都有同阿耀 discuss 過，因為我做喺埋金融快線呢，我冇乜睇嗰個新聞。咁就希臘嗰度，我淨係見到希臘都好似暴動咁樣，恐嚟恐去嗰啲防暴警察揈揈揈揈咁，一定呢必有妖孽，要發生咩事。 啲國家呢一要佢做嘢又冇錢，咁佢就發惡㗎啦。 係 呀。 唔係你發惡係你自己發惡話，你搞到人嗰啲人民發惡㗎嘛。 咁 已經民不聊生，你仲要喺乞衣兜攞飯食。 係 咪？究竟發生咩事呀？要你噏噏不如。 其實應該呢就係、民夫就國窮。即係實際上希臘啲人民就唔係冇錢嘅，不過係國家窮啫。咁而家呢就因為佢嗰個 GDP 去到 12.7%， 咁就 有個危機喺度啦， 財赤，財赤， 係啦，財赤啊，佔 GDP 嘅比重啦，啊 12.7%， 咁就變咗有個主權債務危機喺度啦，咁佢就應承今個即係今年咧就要削4% 嘅， 嗯， 啊就去到 8.7%。啊，咁而家咧就因為啲即係唔係好信佢能夠咁樣做啦，咁佢亦都要一路咧就提出就係話點樣可以削減嗰、那個赤字，而令到即係換取咧就係話其他歐洲盟友嘅支持啦，即係財政方面即係幫佢買下債或者借啲錢俾佢啊，咁即係過下難關。咁今日咧其實佢已經提即係國會。已經係提出咗即係佢個內閣啦，提出咗就係話會削48億歐元嘅。咁48億歐元裏面咧，一半咧就嚟自咧就係開源啦，一半咧就節流啦。咁開源嗰方面咧就主要都係話即係加下税啊，咁嗰個增值税啦 ，value added tax 啦，就係由 19% 加到 20% 啦。啊，咁亦都就係話會一啲奢侈品啊，譬如啲酒啊、煙啊嗰啲，亦都會加税啦。咁而節流嗰方面呢就亦都佔24億，就係話主要係咩呢，主要就係話減，即係譬如話公務員嗰啲花紅人工呀嗰啲，咁花紅嗰度應該就係話減 30% 咁上下啦，咁亦都係譬如話周末周日加班嗰啲呢亦都係會削30%嘅。咁佢即係其實尋日已經係預測佢係會提出呢一樣嘢㗎喇，咁所以呢尋日個歐元其實已經係由低位嗰度彈咗上去，咁但係去到146呢啲位呢亦都136呢啲位呢亦都唔覺得即係佢有啲咩力上囉，咁而家我覺得就係話個 Euro 最主要呢就係話禮拜五呢即係希臘嗰、那個總理呢就會見默克爾㗎喇，即係德國個總理㗎喇，咁到時會唔會有啲乜嘢傾到出嚟呢，咁我相信啲人都仲喺度諗就係話會有可能會有啲嘢傾出，因為其實支唔支持希臘呢最主要嚟講都係睇德國頭嘅啫，咁變咗就係話我相信呢兩日呢個 Euro 都唔會話即係對得太犀利，唔會話再見新低住囉。 咁但係就佢本來彭博呢就話佢會削66億，而家削咗48億，所以48億都已經很多人上街的了，是吧？星期五他的總理見默克爾呢，我想都是例行公事來的，因為為什麼呢，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呢，就你如果你認識那些希臘人呢，他們都會說驚什麼，我們沒有錢，德國佬同我們埋單的啦，咁你又問佢點解，嗰陣時納粹德軍攞咗我哋幾多錢咁樣話知佢啦，咁佢入咗嚟之後，佢一脫離，如果脫離歐元區，你成個歐元區真係散曬嘅，係咪，咁所以你德國佬又暗瓦底，咁焗住佢呢，就我諗亦都要救㗎，咁救呢，救都係咁啦，救你嗰、那個你唔係因為希臘呢件事而令到歐元喺151呢啲咁位插落嚟㗎嘛，是咪差不多是 10% 㗎啦。咁但其實你係成個歐洲有問題而令到嗰個歐元插咗落嚟嘛。係咪咁你個個都係50步笑100步啫，除咗法國好少少，你意大利、西班牙、德國都唔見好㗎，你出口都唔好㗎。係咪咁你唯一嘅你一定要學希臘，一定要加税。開源節流，加税同埋削開公共開支，或者削呢個政府嘅開支。如果唔係你仲喺度噹噹拆呢，我覺得你個歐元呢都係要向下試㗎啦。榜呢頭先講咗啦，你嗰、那個Melvin King 究竟會出咩耍咩招呢就唔知道。但係嗰下插落去呢，由呢個寶城慢慢 AIA 嗰下插落去呢，到而家呢啲人呢就好似真係踩到胡合當蛇，綁你買啦，我真係唔敢買。 綁係聽講生出嚟係俾人沽㗎嘛。 俾人沽係呀，你講咗成年 啦。唔係呀，你佢自己嗰個 Mervyn King 有冇一個禮拜係唔出嚟講衰個綁㗎？冇喎。 係呀，佢一出嚟唔係講衰個綁，佢出嚟講講嘢個綁就衰。咁佢每次都要寫信嗰度寫㗎嘛，寫俾阿 Darling 係咪？ 嗯，明白。 咁到日元啦。日元就其實佛線捉塵嘅，日元 換 就冇乜嘢可以講嘅，你鍾意做日元長遠睇呢，你咪喺88嗰啲咁嘅位沽下日元， 係咪咁就揸長單孤寡日元囉。咁但係你短線都係唔好去搞佢啦，係咪佢喐你喐嗰十零廿點悶都悶死你，係咪攞啲額去做第二樣好過啦。佢又嗰個嘢講一陣又咁一陣又咁，嗰個間職人講完一樣，嗰個另外嗰、那個另外嗰、那個佢哋唔知咩又唔知咩人又講另外一樣咁樣講，你根本跟唔切，根本佢講咩都冇意思嘅。總之佢跟住美國佬嗰條線，美元強佢跟住佢強，係咁多啫。瑞士法郎嘅亦都係睇住歐元嚟砌㗎啦，同埋如果歐元強返啲，瑞士法郎強返啲啦，如果歐元弱啊，瑞士法郎弱啦，如果瑞士法郎太過強，個速度強得快過歐元呢，瑞士央行又會出嚟㗎啦，大家要留意。澳洲就加咗息啦，我嗰日都講啦，無論加息減息你都要對㗎啦，係咪好啦，跟住加息唔加息你都要對啦，卒之加息，我估佢唔加息我估錯咗，呢個我錯嘅。上次又估啱，呢次又估錯，係咪咁但係呢就。 人哋估唔到嗰陣時你又估到喎。 係呀、啊。 到人哋估到嗰陣時你又估唔到喎。 係呀、啊、呢、這個世界係咁。仲不過我一樣呀，我講啱喎。我一樣講啱喎。我話無論佢加息或者唔加息，你都要對歐對澳洲紙。卒之一宣布完之後加息，咁澳洲紙跌落去89幾啦。係咪咁你起碼唔會戇居居咁走去買嚇一跳先啦。就算佢上返嚟去得邊啫。最多咪1904050呢咁嘅位冇定行㗎喇，係咪新西蘭就好似即係弱嗰啲， 近期弱勢咗，佢俾嗰隻澳洲對紐西蘭升得好緊要㗎嘛，升破咗 1.3 就逼咗佢落去啦。 逼佢係啦，我覺得所以我覺得新西蘭呢嗰陣時咁強勢呢，我成日都係覺得個新西蘭呢係唔值咁嘅價錢嘅。是不是即是你起碼你澳洲有條件加息，你新西蘭沒有條件加息先。咁所以嗰陣先如果大家記性好嘅都記得我，如果你真係要賭你買澳洲沽新西蘭囉。是不是咁你如果你真係要賭嘅又買呢個歐元沽磅囉。咁其實呢啲即係賭長線啲呢，即係賭三幾個月呢又有錢贏嘅。加子講咗啦，係呀，佢又唔加息，又話六月前都唔會加息。咁其實佢有幾樣嘢受惠嘅。第一個油價跌唔到落去啦，第二個黃金就升咗上嚟啦，係咪？咁第三佢又靠近美國啦，係咪？第四佢又冇咩受呢個金融海嘯嘅影響啦，嗰啲銀行個個都好健全嘅。第五佢樓價亦都係企得好硬淨，冇美國嗰啲咩 CDO 啊嗰啲爆成個爆屎渠咁樣。咁佢又真真正正佢仲有一啲好多人移民去加拿大㗎嘛，托倫圖啲樓啊 ,Vancouver 啲樓就唔跌得㗎喎，真係因為我哋啲黃面孔同你買起晒佢差唔多。咁所以呢加紙呢就真係值得憧憬嘅，有時真係。但佢啲嘢古靈精怪又係。即係有時講到冇得講，買到冇得買，咁就去買家紙咁解嘅啫。咁睇下，我係咁樣啦，即係一陣先諗有咩做咧，就嗰、那個我、那個、fundamental 啊講咗第二隻圖咧，即係講圖到阿何寶啦，阿何寶。 即係先講嗰個美匯指數啦，美匯指數就大家見到嗰只歐羅同嗰只磅咧就咁弱，啲日元冇乜點喐啦，加拿大升少少。咁即係呢個美匯指數入面嗰六隻呢四隻明眼一睇都知道係升啦，係咪先。咁但係呢就似乎呢就升到啦，有個位呢嗰啲咁嘅咩電視主播啊電台主播好鍾意俾個 number 佢。咁今次我又教咗佢一個 number 就 81.37 咁呢個呢就係自從去年6月15號以來從來未都 cap 咗喺上面，未曾俾破過嘅呢、這個位係。咁似乎今次呢而家嚟到呢個位呢又係喺嗰度徘徊嘅，喺81之上嗰度徘徊咗一輪。咁大家見到嗰隻歐羅同隻磅呢就反彈返啲，咁佢嗰個美匯指數咪又落返些少咁多囉。咁會唔會今次呢呢、這個位係成功可以 cap 到佢呢真係唔知啦。因為呢個係日線圖嚟嘅，咁如果你睇周線同埋月線呢就仍然係向上走㗎、個美匯指數。 係呀、個美匯指數或者個美元呢唔似係會停留喺呢度㗎。係 呀、即係有機會會破 仲會再衝上去㗎，即係個美金仲會衝上去㗎，咁所以小心啲。 係呀，咁要小心啲咁就係呢樣嘢。咁逐隻講啦，咁就即係 歐羅其實是今晚又說有料到，上星期不知邊晚又說有料到，咁啊料極都是希臘啫，係咪先？咁啊希臘嗰度一間禮拜五又說有料到，係 係 又話見德國， 唔係有料到係要講啫。 咁其實咧，我諗佢而家有料到冇料到咧，都暫時係 cap 住喺嗰個波幅下邊係 1.3430左緊啦。 嗯， 其實最近最低好似33嘅。咁啊，擺穩陣啲啦，1.3430啦。咁上面其實1.37佢都過唔到嘅，根本係。咁就算俾佢過到上面啊，1.3850，重重圍困住嘅。咁始終喺希臘呢單嘢未曾搞掂之前咧，就我諗都係喺呢個波幅度兩邊徘徊，悶死你為止嘅啦，肯定係。空嘅就已經空曬啦。咁啊，睇下會唔會悶到冚翻啲咁解嘅啫。咁啊。是唯一一樣有啲人驚呢，就係譬如你話希臘嘩全部解決曬喎，我真係冇可能，我覺得 咪希臘 就一彈上150。 唔係就你就算希臘全部解決曬你歐洲都好多嘢。 係呀，佢跟住就掟西班牙出嚟㗎啦，跟住又掟埋葡萄牙出嚟呀，咁跟住掟埋自己出嚟。 係咪俾你歐洲夾返起頭，美國冇運行。 咁我睇嗰個歐羅今年呢那個波幅一定是比去年的波幅是拉低起碼500點了，不要說什麼算了，不要說得太誇張先暫時。 嗯。 那到那個榜是剛才我都講了，榜是真的生出來被人沽的。每一次呢那些大行都好，就算高盛啊摩根啊，他們都成日看那個經濟增長，成日說他的增長有時又會比美國好啊，將會啊，又會比歐洲好啊，那又叫人買，都唔知係咪陰謀嚟嘅。咁佢哋一講完之後呢，就次次都係跌㗎。 嗯。 唔知點解嘅。咁今次呢就嗰、那個勢呢其實係都幾差下，我覺得今次跌得400多點一晚之內，雖然話係，而且仲係因為啲好唔係咁大件事啫，淨係嗰個咁嘅跨國買賣，話就話又係咁多 cash， 但聽講已經就算係都做曬喎，我聽講就空穴來風，我唔知係真定假嘅。咁就但 anyway 呢就係嗰個榜呢就係、是、因為呢一鑊嗰個勢就弱曬啦已經係。咁有時要講嗰個勢嗰個 momentum 真係唔係咁好。咁我睇佢呢暫時呢應該嗰個波幅下面曾經試過 1.478 幾嘅，好似聽講過曼克跌到最低。 1.478 咁嗰個我唔當佢係嘢住啦，咁下面我另外擺高些少咁多 ,1.485.5。咁上面有 1.515.5。咁其實呢我都係應該聽日報紙出呢係叫人哋如果見到 1.5130-50 嗰啲位呢係沽嘅，可以沽嘅短炒就。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破咗 1.515.5 一路咁上呢，咁就會淡化咗今次嗰個弱勢些少咁多。但係一日唔上返 1.535 呢，除非真係破返 1.535 呢，咁今次嗰個弱勢可以嘩完全係抹咗佢先啦，又是再玩過啦，玩過底鋪啦，洗牌。咁到嗰、那個講完歐羅，講完榜，講歐羅榜啦。歐羅榜呢今次嚟睇呢就似乎呢就原本呢一潮未曾衝破返上嚟之前呢，一路都係向下嗰條通道度走緊嘅。去到成86咁低嘅，曾經試過。咁就咁好多睇圖嘅梗係低，就梗係更踩佢低啲，又再踩佢低啲咁㗎啦。咁一路就諗住佢係會向下走嘅。咁但係呢就今次突然間喺一晚之間衝破咗，超過咗嗰條通道嘅，上到去9150嘅，好似係最高係試過 0.91。 嗰壇嘢囉。 係囉，就係因為嗰壇嘢，咁一壇嘢就可以衝破個通道，逃出生天咁喎。咁我當佢真係逃出生天先，暫時嚟講，因為真係老實講，隻歐羅同隻磅而家鬥弱，你弱然後到我弱然後到你，真係好難講㗎，呢隻歐羅磅嗰個波動係最大嘅。咁暫時嚟睇呢，如果正純技術性分析，在9030呢啲位係買得過嘅。就睇返上面㗎喇。因為隻榜如果真係你係真係睇得佢咁弱嘅話，俾嗰隻歐羅。咁呢個係純圖表分析㗎，唔好當咗係因為圖表分析我諗近來嚟講呢就點講呀，係嗰個命中率係唔係咁大呀。好似上個星期好似教授介紹隻美金對加拿大。叫人買加拿大係咪先，咁啱呢嗰日呢我睇嗰個圖呢其實係向 1.07-1.08 去的，如果看圖下，嗯，那诶死啦！点解咧？咁样冇理由教授会错噶，系咪先？ 攞命啊！ 咁临到尾，我跟佢走吓，我直头 ignore 咗啲图表吓，嗯，跟教授好过跟图，知唔知啊？吓，咁下次我唔使讲图啦。咁所以咧，我亦都系跟埋佢一齐系推荐买加拿大嘅嗰日啊，点知真系中。真系中， 嗯， 两个一齐会中噶，原来 中啊！有时你唔好以为即系， 啊， 我睇到你睇淡咁啊，是但一个中， 系啊， 我哋唔系湖人嚟噶， 我个人咧又冇乜中指嘅， 我话揸住中指嘅，有时会甩嘅， 唔系话睇图就睇图啊！即美元对日元咧，就头先教授讲得啱咧，8.8呢啲咁个位置，今年嚟讲我睇真系我由头至尾都系睇只欧罗。就是英镑同只日元是三只弱势货币嚟嘅，因为点解咧？最主要就系佢肯定退唔到市嘅三只都， 嗯， 点退市啫？退咩啊？退边啊？叫退自首啊得？ 人哋将军坐咩？佢退喺后边。 唔系啦，冇得退市就冇得升，就系、是、弱势货币呢三只。咁、日元到目前为止，点解咁强咧？叫亲人哋估佢都佢都弱唔到咧？主要就系同个息口有少少关系。同美國嗰、那個嗰啲長債嗰啲腰咧，佢哋啲腰跌啲咧，咁佢又跌啲，呢個多啦 yen 又跌啲，咁而且咧喺嗰個風險圍立啊嗰啲咁嘅嘢嗰度咧，又好似冇乜喐，好似你今日啦，道指又只得嗰20-30点嘅 movement， 根本都唔需要搞到 carry trade 啊，又呢樣嗰樣咁大陣仗啦，係咪先？咁所以影響唔到佢㗎，根本係好嗰啲 yen cross 都影響唔到佢，暫時嚟講。咁所以而家停留喺呢度不動。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好似亦都係同埋教授走埋一條線，就係、是、總之你見到88係沽日元啦，固定揸長少少咁多啦，兩三個月啦，係咪先？應該實會中嘅。就澳洲我諗會喺好窄波幅度走囉，咁你而家息又加埋啦，仲有咩高潮嚟啫？冇㗎啦，冇啲特別嘅嘢㗎啦，係咪 都四厘囉，其實都 係啊， 都好高， 即係冇乜嘢好炒啦。而家佢唔係當炒㗎，最慘係而家當炒係炒完希臘嘅歐羅，而家就炒英鎊，咁炒完英鎊嚟，而家英鎊似乎定少少，我唔知啊，大家喐都唔出奇嘅，一晚之間咁啊。睇下邊隻當炒囉，咁就澳洲似乎啲嘢都出曬嚟，暫時冇乜嘢可以估摸到佢有咩嘢，咁我睇個波幅係下面8965係今次呢啱啱加完息落返去咁上下嗰啲位嚟嘅，咁上面呢就91都幾難破喺短期間，因為有個位喺9095，其實9070-9095呢啲咁嘅技術性位呢喺上面圍困住㗎，暫時嚟講係。咁啲人如果冇咩指標，冇咩特別嘅 fundamental 啊，咁佢哋呢就會跟住嗰啲技術性嗰啲位睇佢破唔破囉，通常都係。加拿大老實講102-104係咁上下啦，我睇佢會去到102嘅 ,102, 應該下面嗰位102-20咁上下嗰啲位嘅。咁今次佢跌落嚟一定有所作為㗎嘛，係咪先？由106咁樣殺落嚟，唔殺到去102點，邊夠醜汁啫，係咪先？ 今日再升一升呢，主要就係 Royal Bank of Canada， 即係呢個加拿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 佢嗰個第四季個 profit 呢就升咗3%。咁呢個就即係佢即係好少有啲銀行賺咁多錢㗎，即係佢啲銀行都即係佢哋真係好犀利㗎喎，澳洲都有個 Macquarie Bank 中呀，或者其他嗰啲 NAB 都中下。嘩佢哋真係 一間都冇中。 一間都冇中喎，真係分毫都冇損傷喎，真係好犀利喎。 咁我睇嚟睇去，我哋真係主要貨幣啦，唔好講嗰啲咩印度盧比呀、巴西呀嗰啲，唔係我哋平常人成日話去做就做嗰啲，係咪？如果即係係呢扎咁嘅我哋叫主要嘅貨幣，其實真係講投資一定要擠落貨幣，其實真係得澳紙同埋加拿大啫。好頭先教授都講，加拿大就近美國，澳洲就近祖國。咁呢兩隻嘢呢似乎就係、是、 有邊就近天國啊 英鎊。 咁老實講句佢哋 话退市就退市啦，呢两只嘢系咪先？我成日谂住今年真系个主题系退市年，咁你退得市可以退市嘅嗰啲货币应该系强啲嘅，同埋个fundamental一定系好啲嘅，同埋嗰个经济增长又一定会高啲嘅，仲有佢个通胀又系会高啲嘅，咁呢啲货币就系应该系又系会升高啲嘅。咁其他嗰啲咧就，所以咧我话美金咧就喺个中间嚟。如果你睇个美汇指数，美汇指数就唔代表呢个纽西兰同埋澳洲，但系就加拿大有些少比重喺度。唔係好重嘅，就好似 10% 都唔夠嘅，聽講係，因為最重都係仲係歐羅同埋英磅啊，你代表嗰個美匯指數。咁個美匯指數咧，個美金咧係會對頭先我所講嗰三隻歐羅、英磅、日元上升，即係仲有得升個美匯指數。咁分分鐘會升到83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咧就會對澳洲、加拿大或者其他嗰啲金磚四國嘅嗰啲貨幣啊、人民幣啊。下跌应该系 okay, 好，咁要 有咩介绍啊？ 系啊，有冇介绍啊？ 介绍有咩介绍？ 有咩介绍？ 高高欧元咧，系嘛？ Euro 去高啊！其实个 Euro 咧，由1月11日开始，那个礼拜开始咧，我上礼拜四讲过啦，就系话佢每一个礼拜嘅高位咧，就系一浪低于一浪嘅，即系每一路嚟讲个高位咧，就系话今个礼拜低过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低过前个礼拜嘅。咁直至到今日為止呢，而家嘅 Euro 今個禮拜最高位呢，今日做嘅都係13673。咁如果相比上個禮拜，上個禮拜都係13780㗎。咁即係話去到而家為止，佢都未改變到嗰個弱勢。咁除非個 Euro 真係升穿咗13780，如果唔係嘅話呢，暫時嚟講個 Euro 都仲係應該係反彈嘅時候沽。咁呢個其一啦，咁就第二呢就係話個澳洲紙啦，澳洲紙其實佢嗰、那個平均線呢就100日嗰度嗰個平均線呢就喺90600-90700咁上下啦，咁而200日平均線呢就係、是、應該係喺8673，咁所以呢就你見到今日個澳洲紙就算係即係今個禮拜澳洲紙就算係加息之後呢，佢都係上到去90.6几，咁佢又係上唔到嗰個100平均線之上嘅。咁我相信就係話如果貼近90.50嗰啲位呢，你亦都可以沽啦。咁但係長線嚟睇呢，我都係覺得澳洲紙係應該買嘅，因為你話就話而家冇高潮，因為佢已經加咗息啦咁。咁但係到而家為止都仲係一個國家最具有條件進一步加息嘅，嗰、那個就係澳洲。咁而嗰個 market 亦都覺得就係話佢喺年底嘅時候會升到50，當然我唔覺得佢去到50咁誇張，咁但係你譬如話去到4.5啦，咁你相比起其他 currency 佢個息差優勢其實都幾容下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啦，咁如果譬如話你個澳洲紙真係話落到去88啊或者88.5啊嗰啲位呢，其實都已經可以嘗試啊，即係第一注意走去鬧。咁暫時嚟講，我都係覺得就話 Euro 就即係 Euro 英磅都應該係趁高估啦。咁如果係澳洲紙嚟講咧，上唔到去上高，即係暫時嚟講都仲係可以炒 range 咯。 係咯，何寶，我介紹 我介紹話，我頭先都講過咧，就嗰、那個介紹只係癲啲嘅啦，歐羅磅見到90.30-40嗰啲位咧，可以買咯。 唔係歐羅磅 啊，咁呢個就係短線啲嘅嚇，唔好話頭先即係一兩個禮拜嘅啫。 我都係睇淡個歐元，我都係睇淡歐元。我睇歐元，大家反彈都係沽13650樓上都係沽歐元嘅。下邊咧就睇翻200点先啦。好嘛，今個禮拜咁。 OK， 咁好，咁啊唔該曬幾位先。